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海淀实验小学2年级2班的学生，我叫王子琪。今天我要给大家诵读一篇关于春天的诗歌，题目叫做《杨树之歌》。我们的名字叫大叶杨，成天喜欢哗啦啦的歌唱，刮风时唱得欢快，下雨时唱得响亮，没有风雨来帮忙，我们的歌儿也悄悄地唱，唱给学步的小宝宝，伴他和蝴蝶捉迷藏，唱给白发的老奶奶，陪她在树下聊家常，唱给下棋的老爷爷，和他悠闲度时光。我们边唱边拉起手来，为行人送去一片凉爽。我们边唱边轻轻鼓掌，感谢金色的太阳。春天，它使我们翠绿；秋天，它为我们染上金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斯特凡·塞尔旺和伊雷娜·博纳西娜，是由赵角角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带来幸运的小饼干。 有个小老太太，她头发乱糟糟的，穿着红点点的上衣和绿条条的裙子。她无聊地坐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小老太太感到生活已经没有了滋味，没有人到她家里来看望她，她也不去见任何人，只有厨房里挂着的钟在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静静地跟着时间在一秒一秒地往前走。小老太太感觉是那么的无聊，她决定干脆什么也不做，就这样坐在家里等下去，一直等啊等，等到讨命婆的到来。正在这个时候，她等的讨命婆正好开着她的老爷车路过这里。她穿着一身黑袍子，戴着黑帽子，连高跟鞋都是黑色的。哦，她开的老爷车倒是很漂亮。讨命婆刚好看到小老太太这么没精神地坐在厨房里，于是就停下车走过去，敲响了小老太太家的房门。当当当，小老太太走过去打开房门，看到了高大的讨命婆黑乎乎地站在门口。讨命婆说， 哦，你好啊，小老太太，我是来带你和我一起走的。 小老太太一点儿也没有害怕，不过她做事情向来很仔细，她早就为自己最后的这段旅行做好了准备。不对，除了一件小事，她现在脚上还穿着绿色的拖鞋呢。 给我点时间，我换好了鞋就跟你走。 小老太太礼貌地安排讨命婆坐在圆桌子前面等，并且为她沏了一壶很好的很浓的中国茶。讨命婆一边喝着茶，一边啧啧地称赞说， 这真是一壶很香的好茶呀。 小老太太说， 一点儿也没错，不过如果能再配上一点儿姜糖小饼干，那就更完美了。 小老太太为了向讨命婆展示一下她说的是对的，热茶和饼干才是最棒的搭配。于是他先没有去换鞋子，他系上了围裙，然后到厨房里去做他的秘制小饼干了。小老太太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做饼干了，不过他仍然做得那么好，很快香喷喷的味道就飘满了整个的房间。小老太太把姜糖小饼干端到了圆桌子前面，然后她也坐下来，倒上一杯茶，和讨命婆两个人一边吃小饼干，一边喝中国茶。小老太和讨命婆都满意的边吃边喝。5分钟过去了，5分钟我好像停在那里了。只要感觉到这么的幸福和快乐，多5分钟少5分钟又有什么关系呢？香喷喷的味道顺着打开的窗户飘啊飘啊，飘到了窗外。喵！邻居家的虎斑猫闻着香味就跑过来了，它跳进了窗户，来到了圆桌子前面。喵喵！讨命婆看着这只小黄猫，忍不住啧啧地称赞起来。 哇，这真是一只漂亮的小猫啊。 小老太太回答道， 一点儿也没错。他躺在地上打滚儿撒娇的样子实在是太有趣儿了。 小黄猫咕噜一下躺在了地下，然后把肚皮朝上，四只脚蹬啊蹬啊，样子好像在说，快来摸摸我，快来摸摸我。 小老太太为了向讨命婆展示一下这只虎斑猫到底是多么有趣儿， 她跑到屋里找来了一团毛线，她把毛线一点点地撒在地上散开来。小猫马上跑过去跟着毛线又抓又咬，哎呦，真是有趣极了。小老太太好久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她忍不住的不停地呵呵地笑着。小老太太、讨命婆和虎斑猫，他们三个呀一起追着毛线团，又追又跑又闹，嘿嘿，玩得开心极了。五分钟过去了，五分钟的时间停止了。哦，只要这会儿是感到幸福快乐的，那么多五分钟少五分钟又有什么关系呢？讨命婆先不去管时间，决定跟大家继续玩。他们玩啊玩啊，哈哈笑着，欢笑的声音很快传到了屋子外面。住在隔壁的小女孩甘萨顺着笑声就好奇地跑过来了，她打开门探进头来，讨命婆看到了甘萨，哦，她又忍不住啧啧地赞叹说，真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甘萨用一只手摸摸小黄猫的脑袋， 你好。 小老太太也回答道， 一点儿也没错，这个小家伙玩起来的时候全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 小老太太想让讨命婆看到她的邻居甘萨是一个多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于是啊，她就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些房子，跟甘萨玩起了跳房子的游戏。最下面是地，最上面是天，中间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天了，转个身，哈哈哈哈，太有趣儿了。 小老太太好久都没有这么痛快地玩过了。 小老太太、讨命婆、虎斑猫还有邻居家的女孩甘萨，他们四个人呢，兴奋地从地跳到天，又从天跳回地，完全忘记了时间，一直认真地、开心地玩着游戏。五分钟过去了，五分钟的时间停止在那里。只要这会儿是幸福的，多个五分钟、少个五分钟又有什么关系呢？也可能是他们笑的声音太有魅力了，引得隔壁的伊戈尔先生忍不住推开了小老太太家的门。讨命婆热情地打招呼，啧啧地称赞，真是一位优雅的绅士。 小老太太赶紧说， 一点也没错，伊戈尔先生拉起小提琴来更有魅力，他的琴声动听极了。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一点也没错，小老太太在厨房里面腾出了好大一块地方，这样她 他就可以听着伊克尔先生拉小提琴，然后小老太太、逃命婆、虎斑猫和小甘萨一起跳起舞来。小提琴的声音越拉越快，脚底下的舞步也越跳越欢乐。无论是快步舞、波尔卡还是华尔兹，每一种都跳个痛快。五分钟过去了，哦，五分钟的时间停止在这儿。只要这会儿是感觉到幸福和快乐的，嗯，多个五分钟、少个五分钟又有什么关系呢？香喷喷的饼干，还有小提琴的声音和笑声，把周围的邻居们慢慢都吸引过来了。就连小老太太好久没见过面的儿子和孙子们也赶过来了。大家都来到了小老太太的房子里面。小老太太、逃命婆、虎斑猫、小甘萨、伊戈尔先生、小老太太的儿孙们和附近的居民们，大家一起唱啊、跳啊、玩啊、笑啊，整整一个晚上都开心地在一起。小老太太跳的早已经忘记了时间飞快地过去了，直到半夜，午夜的钟声响起了，当当当。小老太太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她停下来，然后问逃命婆：“ 好像已经过了很久，我们是不是该上路了？” 可是这会儿啊，逃命婆早已经累得够呛了。他对小老太太说：“今天玩得有点晚，我看我还是改天再来吧。小老太太，请你记住，要好好地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说完，他还把手放在了小老太太的肩膀上面。逃命婆走了，她坐上了她那辆橙色的好漂亮的老爷车。小老太太就在门口挥着手，看着那辆拉风的老爷车越开越远。她使劲地挥着手，大声地说：“ 好吧，那就下次再见。” 然后小老太太转回身，回到热闹的屋子里，对大家说：“ 大家先别走，再多留五分钟吧，我这就去烤更多好吃的小饼干来。” 你怎么总是那么开心呢？ 我也没办法。 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很快乐呢？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哪来的那么多的快乐呢？ 你说你不快乐吗？ 对呀、 啊、说出来。 有什么可快乐的？ 你为什么不快乐呢？ 因为没有什么让我快乐的事情。怎么，这件事情很可笑吗？ 是的，说出来让我笑笑，所以我就很快乐了。 啊，你是说没有什么可快乐的事情也很快乐吗？ 啊，当然了。不是吗？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好笑了。 你照照镜子看你现在像什么？ 啊，我看起来就像一个快乐的小群姐姐。 是不是很好笑？ 哎，塔尔多，你照照镜子看看你像什么？ 我像一个只八爪鱼。 八爪鱼。我看你像一只快乐的兔子。 是的，我现在腮帮子都已经笑得很酸很酸了。所以 这件事情太好笑了。 笑得我现在都开始流眼泪了。 哦，对对对，你 你还记得那首歌吗？ 你叫什么？ 快乐很简单。 哦，快乐很简单。 快乐很简单。 哦，快乐很简单。哎，好累呀、啊。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很高兴地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大声地问妈妈， 妈妈，你说我如果得了100分，你会奖给我什么呀？ 妈妈想了想说，那就奖励你10块钱吧。这时候只见呱呱快速地从书包里拿出来一张试卷，妈妈乐坏了，还以为呱呱真的得了100分呢，刚想要夸他，就听呱呱坏笑的对妈妈说， 那就先奖我一半吧，我得了50分。 在幼儿园里，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很喜欢呱呱，她总是爱和呱呱一起玩，呱呱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有一天，也不知道小女孩从哪儿听来的，问呱呱说，将来他们能不能结婚呢？呱呱一听，特别一本正经地对人家解释说， 哎呀，那可不行，在我们家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结婚，你看啊，爸爸娶了妈妈，奶奶嫁给爷爷，叔叔和婶婶结婚都是这样的，你不是我们家的人，所以将来我们两个也不可能结婚的。 妈妈带着呱呱去商店采购，妈妈先给呱呱买了双鞋，让售货员找鞋的时候特别嘱咐说，我们家孩子呀，平时穿31的鞋啊，你帮我拿32的吧，哈，免得他明年脚长大了穿不了。过了一会儿，妈妈看中了自己穿的鞋，她告诉售货员拿一双37的鞋试一试。这个时候，呱呱忽然抢着纠正说， 不对不对，阿姨，妈妈应该拿38或39的，免得明年她的脚长大了就穿不下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南菜园幼儿园的宋一阳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星星与灯。 天上满天星，地上满石灯，天上星照地上灯，地上灯映天上星，星星映灯，灯更亮，红灯映星，星更明。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星星与灯，天上满天星，地上满是灯，天上星照地上灯，地上灯映天上星，星星映灯，灯更亮，红灯映星，星更明。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